Let's go! 勾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Wei Wei Ngi。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最新一集的勾选对你有感觉，在昨天呢已经上线了。只能说这一次的女嘉宾我是蛮喜欢的，她的性格也是很直率的那一种。我就是喜欢高富帅的男生啊，我就是他有要我就是要呢他有钱。然后这个男生到底是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呢？我们就听看看这个男嘉宾到底叫什么名字。 名叫艾杰 ，It's a Chinese name for Isaac. My English name is Isaac. Oh, okay. I don't have a Chinese name, so Aijie is. Oh, you don't have a Chinese name. No, no. Are you Chinese or half mix? Mix what? Lun Bawang is from Sarawak. Oh, okay. You're sorry, Sarawakian. Sarawakian. Yeah. Okay, okay, okay, okay. Cool. So, what do you do? 现在我是做在 cafe barista. Also, what's your hobby? I like coffee. Okay. I like also matcha. Matcha is a new thing to me, lah. I'm trying to get into it. So on my free time, 我会去看like visit cafes and all that, and then also reading books maybe. On my free time, sometimes I go gym, but I think that's a very general hobby lah. So okay. 哎呦，很加分嘞！每天呢都会去逛这个 cafe 的时候，对女生来说是开心的事情来的。 因为 可以让她帮我拍照打卡， 还不是为了又可以自己拍照。但是如果今天你是女主的话呢，听到这位男嘉宾，他本身是我觉得偏比较本男的，就会中文 mix 英文的， uh-huh. 对你来说是加分吗？ 我觉得有时候蛮可爱。 Visit, blah, blah, blah, 蛮可爱的， 不要讲可不可爱，你会喜欢吗？会加分吗？ 我对我来说应该比较困， 我的中文不是很好。You want to go with me? 有一点困难了，如果我跟他沟通 的话，因为英文本身也没有很好， 所以我们 所以遇到本来的他会怕， 每天应该会吵架的那一种的，吵架也 OK 啊，因为他也听不懂我的华语，我也听不懂他的英文， 不会有真的发生冲突。 对 ，OK 啊。但是回答刚刚女主的问题，他就很直球式的说，他喜欢会赚钱有钱的男子。 是， 我们稍微的从他的外观来评论一下，你觉得这位来自Sarawakian 然后有 mix 的这位男嘉宾，你觉得从他的气质是透露是可能家世比较显赫呢，还是？ 我觉得不由我来评论吧，因为都不是，我不是女嘉宾啊，而且他也不是。是我的菜啦！ 你真的很过分。好了，这一点够 juicy 哦，他不是你的菜， 不是我的菜。 我只是讲你的菜到底是什么菜？你是喜欢干贡是吗？ 我喜欢那个咬妈咬妈咬妈，好食好脆啊！ 他明明就长得像玻璃生菜，就那么锅锥锅锥这样的，你为什么不喜欢？就很年轻很嫩啊！ 我不配。 OK， 应该是说你的口味比较特别。 我的口味比较特别。 好，大家去勾炫的 IG 来看一下最新一集的勾炫 对 你 有 感 觉， 看看男主跟女主的真面目吧。 是，这就勾炫 Beyond Trend。 你知道我今天发生了什么开心事吗？你知道我今天发生了什么心酸事吗？你知道我有什么故事要和你分享吗？ 你要听你我他的故事都在勾炫变变变。 Hello， 你好，我是 Wei Wei Ngin。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花洒的 So Cute。 勾炫变变变。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勾炫变变变。 八卦在哪？八卦在哪？ 别问了，八卦在勾炫变变变。 勾炫变变变，我那么的 Q， 肯定要每一天拍照，然后呢 upload 去这个 Instagram 嘛。那拍照的话，一定要去一些 cafe 打卡啦。所以今天变变变跟你聊一下，去 cafe 的时候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有免费的白开水喝。 小姐，我觉得你的经济条件好像有一点有待加强哎。 什么？ 因为你每天的内容就是有免费的东西啊，那个人帮我免费拍啊，有免费的东西吃啊，去人家结婚补费都是免费，就是一直在谈图那种便利免费的东西。 然后我好像步入了那种安迪的年龄，是不是？喜欢免费 ，free free。 家境也没有多差，在那边要 free free free。 没有，因为那些有些可费的水是很贵的，而且又小小杯这样子喝不够。然后呢，就如果我 OK， 我叫了这个饮料，我 OK 啦，但是不可能叫第二杯的嘛，所以。这个时候你口渴的话就只能喝这个免费的白开水啊，不开心吗？ 其实你说的真的也没错，因为如果以一般的 cafe 来讲的话、 uh-huh. 他们的像是 like matcha、 uh-huh. 我觉得讲真的现在2026年的收费基本哦都是在12块9到20块跑不掉， 对，非常的贵， 有些在更加高级的 matcha 了 right? 我看过有那种22块9、 嗯、 就哇，就它的水本身饮料本身是比它的食物还要贵的， 而且我们买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正常，应该20多块，我爸爸每一次听到那些饮料啊、10多块以上啊，他都会啊，你舍得买啊？十多块嘞 ，Hello， 他每次都是很大反应的那种了，不知道为什么。 不过真的蛮 overpriced， 因为如果你去那种 food court 的话，他们的一个国花醉那个菊花茶，菊花也才3.8块，一个的币。可是你妈叫你换一个地方还要差你18.9块。 对啊，就很贵啊，所以有时候 那你还去？你不是 拍照吗？ 目的就是拍照， 又为了要让别人看到你那个虚假的外在。 那什么虚假的外在？哦，又或者是点饮料，为了就是手上有一个 props， 拍照的时候好看。 真的还不错呢， 为了这个 props。 小姐，有时候不用为了 social media 而活的，为自己开心就好了。 有啊，我拍照很开心啊，我没有为了 social media。 所以下次我再找帅哥帮你拍。 帅哥，例如谁呢？请问？ 目前找不到， 找不到，真的找不到。对不起哦。OK， 这个是我最开心的事情了，就是有免费的白开水喝，回来跟你聊聊这个听众有什么开心的故事吧。手就够炫。Beyond Tre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NG。 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艾薇的《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艾薇的演唱会呢，将在6月27号晚上8点钟呢，在 Zepp Kuala Lumpur 实力的开唱了。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www.fantopia.io。 歌曲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歌曲变变变， 八卦在哪？八卦在哪？ 别问了，八卦在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没人不喜欢去可飞吧？毕竟那里有很多食物可以选呐、啊，又或者是呢，那里很多地方给你拍照打卡啦。所以去可飞的时候呢，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的开心故事。 去可飞的开心事情是，你可以吃到很喜欢吃的甜品，还是那种小蛋糕啊，然后。也可以喝到你想要喝的饮料，虽然别的地方也可以喝啦，但是就觉得咖啡的会比较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开心的事情啊， 是比较香也比较昂贵一点点哦。 啊，但他们的食物是真的精心制作，而且有一种类型的咖啡我很喜欢， 哪个？ 就是做那种 sourdough 的 sourdough 是 怎样、 就 是 那种酸的发酵面包 哦，那个叫什么贝果是吗？ 不是 bagel， 它有分 bagel， 还有另外一种，它是自己的面团有经过特别去发酵的，然后那烤出来是很酥脆的。他们做的三明治很特别， 像在 Jalan Ampang 那边有一家叫 Bread Bakery，我先把名字讲，因为我个人真的很喜欢那一家，我觉得它的收费刚刚好，它的那个叫它的 sourdough， 他们夹的是它的那个烟熏的那个三文鱼 ，OK 三文鱼， 然后它的收费也不贵啊，20-30块这样子，然后可以让你做一个下午。 但是我每次 饮料好喝， 去可飞哦，我每次吃。 你去哪家的？讲真的， 哪家我都是哪里都跑的，而且我不是想要去的，都是我朋友叫我去的时候才去的，我没有自愿真的要去 咖啡。没有特别去做研究这样子， 没有没有，因为我真的很少去跑那一种咖啡。 跑咖啡，像你是跑什么富宽的是吧？ 我跑富宽也不错啊，很道地啊，美食又大份又好吃又便宜嘞，所以我是。 可是拍照不好看哦，像你刚刚讲的，你喜欢 没有 拍照吗？ 也可以啊，复古风吗？我跑复古风的，去茶室也 OK 啊。 好啊，像你这个礼拜跑一个你在富宽的那个照片 O T D 好不好？ 我叫我爸爸给我拍，我每次跟我爸爸去咖啡啊，就是去这种茶室打卡拍照的。 不管是咖啡还是复刻，我觉得都有自己特别的美食啊。大家如果有推荐的一些咖啡，都可以来到我们 IG 伟俊22或者是 YYY_YING 来分享。 手机歌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ING。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以慧的《热恋冰淇淋》。 歌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八卦在哪？八卦在哪？ 别问了，八卦在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去咖啡的时候呢，真的是食物琳琅满目啊，有冰淇淋啦，然后有蛋糕啦，等等之类的。所以去咖啡的时候呢，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但是也是有心酸的部分的，那就是呢，唉，特地驾车去那里啊，结果我要吃的那个蛋糕它卖完了，驾了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我倒挺好奇，到底 KL 哪一家的咖啡的蛋糕是你会乐意开一个小时的车去吃的？ 不是在 KL， 它是在那个 Kebong 那一区的。我本来刚去那边真的是非常遥远 的。它的哪一个蛋糕那么让你喜爱？ 它的那个蛋糕叫做 Tiramisu， 它是特别到你吃下去的时候，它是很绵密。然后呢，它咖啡香真的是，另外一家的 Tiramisu 是没有这种特别的味道的，只有那一家有。 这一家需要大排长龙，还是那种比较偏 Kebong 人才懂的一家？ 大排长龙的那一种，因为它在小红书呢已经很爆的那一种了。它除了蛋糕好吃。他那边打卡也是很好看 的。什么字开头的？我蛮好奇。 惨了！ 哎，你忘记还想要去吃一下提拉米苏？ 我有拍照啦。大家如果想要看到哪一个咖啡的话，来到我的 IG 就可以看得到哪一家咖啡了。因为他那里拍照真的很好看，它是欧美 feel 的那一种的啊。喜欢欧美的你一定要去那个咖啡。 如果像莹莹本身是吃货又喜欢去咖啡的话，我有朋友会这样做，他就很因为真的太常去那个咖啡，已经熟到他有时候车一崩啦，老板在外面等他了。 有没有？ 因为有一家在 PJ 的，他老板是真的不错。 Okay. 然后重点是我那个朋友是熟客到我，他每天去之前讲说，等下我11点到，那个哪个留给我。他是讲哪一个，还有老板的 WhatsApp 的。那老板是真的会留给他，因为那个东西真的卖很快。所以如果你本身是咖啡爱好者，又喜欢像莹这样子吃那个某家特别的 tiramisu， 其实你可以跟老板就认识一下，先交换他的联络方式，这样留给你啦。 可是如果我是爱人，要怎么去认识他呀？ 那就把他变成你的爱人咯。 好像可以哦，老板又有钱哦。 问题是你可以、哎、人家不一定可以啊，小姐。 大家还是想想就好了吧。所以呢，这个是我发生最心酸的事情，回来听看这位听众有什么心酸的故事吧。守着故事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NN。 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邓紫棋的句号。邓紫棋的演唱会呢，将在6月6号晚上8点钟啊，在 TM National Stadium Bukit Jalil 隆重的举行啦。想要购票的话还有机会啊，因为主办单位呢决定加开这个 P7 区的座位啦，所以赶快去到 mybookmyshow.com 就可以购买到入门票喽。 赶快去购买吧。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勾选别别别， 八卦在哪？八卦在哪？ 别问了，八卦在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去咖啡的时候会遇到什么心酸的事情呢？这里收到就是7818的信息啊，他就说呢，去咖啡的时候最心酸的事就是呢，当时候我坐这个咖啡的椅子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上面有什么，一坐下去的时候裤子就粘住那个 chewing gum。 哎呦，哎呀。为什么在咖啡会有除蝇缸在那边呢？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就不知道那个除蝇缸要吐哪里吧、他就把它可能拿出来的时候就粘在那个椅子上吧。有些人没有那么功德心， 没有功德心哦。我觉得不管在咖啡或哪里都不要这样子做了，特别是在咖啡那么优雅比较宁静的一个环境，看见有人这样粘着也不太好嘛， 是 对不对？但是说到咖啡这件事情哦，我蛮好奇你对咖啡的要求是你要它很像很安静可以读书那种，还是有人潮可以打卡，一直有人在那里拍照走动那种的？ 我喜欢有人潮的那一种吧、因为安静的话你可以去图书馆，然后去咖啡来干嘛呢？ 没有，因为如果在咖啡它会有那种咖啡的香气然后大家就是小声的在那边交谈然后小型的小声阅读听音乐那种，我比较喜欢这一类的。 真的咩？你自己讲话很大声的那一种你竟然喜欢这一类呢？ 如果我跟朋友会是吵到人家的肯定可是如果我自己我也喜欢一个人安静，而且我跟你有一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有时候我去咖啡坐我真的会想要去坐角落。 为什么？ 因为真的会很常在 Super Darling 遇到认识的那种听众， 一直讲自己很红很红 真的他们会觉得你是 Broccoli 吗？你是真的会有时候会觉得有一点想要自己的空间。 你到底是有几红啊？去到哪里人家都认识你。 没有啦，因为刚我们在 Super Darling 啦我超过 Super Darling 就没有聊的 因为 Super Darling 是你经常去的地方， 靠近我们公司吗？ 真的是红到。可是你喜欢坐角落啊？ 我喜欢坐角落，而且我特别喜欢某个数字的那个咖啡啊，有三的那个啊， 什么一什么什么什么三那个。 但是我觉得他的那个鳗鱼饭，他的鳗鱼泡饭有一点太贵了，是他一份这样子，你懂多少钱吗？你有吃过吗？ 应该40-50吧， 50块 真的很贵。 他的一份鳗鱼泡饭呢，宝贝。 其实鳗鱼是很贵的食材来的，不管在去哪里一间吃鳗鱼啊，都是40-50走不掉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叫上一份这个咖啡的食物跟他的一个饮料，然后做上一个悠闲的周日的下午、，OK 啦，可能两个星期一次，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应该可以接受吧。 是，又可以放松啊，就是 charge 电的时候。毕竟呢，在星期一到五上班的时间已经很累了，想要放松放松的话，去一家咖啡来 charge 电也是不错的选择的。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